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的肯定是跟新年离不开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块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旅游目的地，就是菲律宾。为什么菲律宾呢是一个全新目的地的原因是在半年前呢，这个长滩岛当时闭岛了，很多喜欢潜水的朋友觉得哎呀真是遗憾，怎么闭岛了呢？如今这不是人又开岛了吗？所以也许到长滩岛去过新年就是不错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我们到新开岛的长滩岛去过新年。给大家请出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位是我们节目老朋友，来自菲律宾旅游局的刘佳，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佳。 哎，刘佳是又来了啊。这次画的更美了，因为这有经验了，是不是？另外这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来自旅悦传媒的王倩，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旅悦传媒的王倩。 是不是应该这么介绍？ 对，可以。 嗨，我也是蒙着来的。在今天的节目的第一个时段，还是照例要进入我们节目的老板块的潮流风向标，和大家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情况。那最新的情况跟新年有关，一定也和出行相关。在这个时段当中，首先和大家了解一下的就是春运火车票的消息，因为每到这个年根底下，这个话题肯定是避不过，所以在这儿要还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希望对大家的出行有所帮助。那今天2019年的春运这个第一天的火车票已经正式开售了，所以明年的春运超长版的17辆编组复兴号将会首次亮相京沪高铁，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复兴号动车组也将亮相京沪铁路。2019年的铁路春运，咱们了解一下时间表，是从1月21号到3月1号止，所以共40天的时间，节前15天，节后25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这些旅客大概是41330万人次，同比增加是3176万人次，增长8.3%，日均发送是1033万人次，再创历史的历年春运新高。那铁路的春运火车票互联网和电话订票提前30天发售，今天已经正式可以购买春运第一天，也就是2019年1月21号的火车票了。2019年1月6号可以订除夕当天的火车票，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1月6号的时候您就可以买除夕当天的火车票了。如果工作忙的话，除夕当天出行回家或者是出游的朋友就要关注一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天不同车站的火车票的开售时间还是不一样的。咱们以北京地区为例，北京西站起售时间是早上8点，北京站的起售时间是上午10点，北京南站还有北京西站还有北京一些小的站台，大家每个时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最好关注一下。比如说西站是8点，北京站是上午10点，南站的是中午12点半。但是无论怎么样，到今天下午为止呢，各个火车站都已经开售火车票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大家关注一下春运火车票的这个开售情况。目前车站的售票窗口待售点能够提前是28天发售，跟这个网络和电话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针对部分旅客提出的统一预售期的建议，那目前我们的铁路部门正在积极开展方案研究和技术准备，预计2019年的春运前就可以实现全渠道的统一预售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买票的好时机了。这次的春运呢，铁路部门将会新增多列动车组投入到春运活动当中，动车组总量将会达到3285标准组，每个标准组是8辆，其中新增动车组是299组，新增动车组当中17辆超长版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将会呢首次亮相京沪高铁，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复兴号动车组将会首次在快速铁路运行。那2019年的铁路春运12306网站也含手机的客户端将会持续发售售票主要渠道的作用，在方便旅客网上购票的方面呢，铁路部门还将主要采取优化网络购票流程，实行网上的刷脸认证，进行补后购票服务试点等多项便民服务措施。那运用新版的12306网站的页面，优化12306互联网购票流程，增加用户扫码登录功能，减少旅客无效点击，方便旅客快速购票，进一步优化验证码的策略，最大限度减少了旅客在购票环节当中出现了验证码验错的问题。那为了避免抢票软件影响正常购票旅客的购票操作，春节前和春节后分别这个选取能力紧张方向的部分列车进行 候补购票的服务试点，减少旅客在购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反复查询的余票，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巨大改变之一。总之，我们的铁路部门是越来越更多的政策方便我们的旅客出行，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注意安全的同时也要遵守铁路部门的一些相关规定和法规。好，反正这个时段呢，就是跟大家提供一些春运方面的小消息，希望对大家出行有所帮助。那一个很简短的资讯之后，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板块了，和大家聊聊新年的话题。我们到新开岛的长滩岛去过新年，您觉得怎么样？欢迎您随时呢搜索微信公众号，拿出手机啊，微信里面加号，然后点击找公众号，找到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空场，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视频直播。如果您现在在新浪微博上，再或者您在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随时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每个周日的市集板块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欢迎你加入新年的讨论当中。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行吧，两位，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主板块了，就要聊一聊菲律宾的话题了。为什么要邀请到刘佳和王倩一起来，是因为他们刚刚结束新开岛的去踩点任务，让我们真是相当羡慕。对于我一个哈非常崇尚希望反季节能够来一把热带游的同学，看上去真是眼馋的不得了。所以呢，再次给我们介绍一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大来宾。首先这位来自菲律宾旅游局的刘佳，欢迎，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佳。 哎，欢迎刘佳。另外这位来自里月传媒的王倩，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倩。 哎，其实两位这次去的时候角度不一样，一个呢是带着更多的媒体了解一下新开岛的这个长滩的最新情况，另外呢王倩也是去体验一下新开岛之后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段最后这段时间，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趟旅行。 谁先说？你先说吧。 不用谦让，你可以争相的说。 首先说一下啊，我这趟旅行虽然是我帮助这个媒体们去安排，但是我没有参加哈。 哦，你没去啊？那我踏实多了，真的。 但是我自己去过两次长滩呢。 哎呦呦，你看，这是让人羡慕的不行。 那也能一起分享。 对啊，那也可以一起分享。嗯、我觉得可以先说一说政策方面的事儿吧、嗯，因为我相信这次开导之后，各大这个专业性的旅游媒体也报道了长滩这个官方有很多的措施和规定，嗯、需要我们的旅客在这次前行之前要熟读，然后要了解，要遵守人家的规定。所以刘佳是不是从官方这个先给我们疏导一下 ？OK， 那六个月前，长滩因为是环境的一些污染呐、啊，一些情况啊、所以政府暂时把它关闭，进行了六个月的这个环境治理。那现在新开岛之后的长滩是10月26号正式开岛，那现在的开岛还处于第一阶段的这个清理工作之后，那这个工作其实整个的这个环境治理需要三个阶段。那第一阶段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变得全新的一个长滩了。那目前全岛有总共400多间的这个度假村酒店，完全达到这个可以开放的接待旅客标准的这个度假村，现在有200多间。 嗯， 所以也是要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去之前最新的政策就是一定要选择有这个政府旅游局授权的可以开放的这个酒店名单，一定持有这个预订的名单才可以登岛。 预定名单就是提前，要是没有预约的话是不能登岛的。 对的，对的。 就是比如说我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事儿不行是吗？ 对对对对。 哦天哪！然后我看这个规章制度上还有说，每天是有限人数登岛的，对吧？ 对，目前是全岛每天接待游客数量是19200名。 哦， 所以它也是大大了保证了这个一个全岛的那个接待容量。 我看政策当中也是提到了有1.9万人的限制， 对对， 而且游客必须出示酒店预订证明才能登岛。这个是在登岛之前是有专门的人去查，对吧？ 对。 哦，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我看很多人，我们知道去长滩岛是休闲度假去了，对吧？所以呢 ，party 肯定离不开。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规章制度当中会提醒，现在是禁止举行沙滩派对、饮食和吸烟的。 对的，从前我们知道长滩岛，被大众比较接受、比较喜欢，是因为那里除了有这个美丽的白沙滩，然后还是一个夜生活，是一个亚洲不夜岛。那现在新的管理制度是为了保证它海滩不受尽可能的提供它的原始的海滩不受自然不受这个人为的影响，那海滩上一系列的party 的活动啊就全都取消了。 嗯， 对，所以现在是如果去长滩就完全看到一个纯自然的，然后白沙滩蓝天碧水， 就以后就只能度假，晚上狂欢这个事儿目前是不行了。 晚上狂欢我们可以挪到室内， 可以在酒店里狂欢。 是不能在沙滩室外， 只是不允许在沙滩， 酒吧还是可以去的。 对， 另外我看有一项叫禁止进行水上活动，这个我不是特别能理解。 因为刚开岛的时候，那个10月底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水上项目还没有开，但是陆陆续续的现在的所有的水上项目是在陆续的开展之中。 并不是说以后也不开，只是目前是这样的。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水上活动的范围啊，跟大家也通报一下。那这个长滩岛是玩水上活动的天堂，比如说我们之前听说过的一些像什么喷气式的滑艇啊、潜水啊、冲浪、帆船，这些都是比较受当地人欢迎，因为很多人就是喜欢长滩那种自然环境，就甚至已经生活在那儿了。甚至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把家房子一卖，人在那儿安家，就在那儿开潜店，然后潜水。所以在那个当地人来讲，就已经在那儿居住的人来说，这水上运动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不过这一次呢，经过半年的休养生息，这个政府呢是暂时禁止了所有水上以及水下的活动，而说直到是12月份，具体情况到时候还会有更新的一些通告，对吧？然后在过去20年里呢，长期的船呢就只下锚，然后潜水还有其他的水上活动破坏了长滩岛海域的珊瑚礁以及海洋生态，因此长滩岛暂时不会批准水上的活动，让生态系统暂时先不会受到干扰。同时呢，环境部呢会将在长滩岛进行珊瑚的富裕还有珊瑚的养殖这些大的工程，也是希望为游客营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游览环境吧。目前是休养生息的状态，希望大家积极的配合一下。然后另外还有几项有不能乱丢垃圾这一项提出来，我觉得有点丢脸。就是既然这件事情是应该旅游当中无论去哪儿都不应该乱丢的事情，那既然长滩岛要把这个规定写进去，就说明了很多游客是不太遵守的哈。所以我希望游客朋友，咱们从自身的情况，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哈。另外这一点，商贩不得进驻海滩，这个跟以前也是有很大变化的，应该。 就是之前长滩的海水受到严重的污染，就是因为一些商家呀，它的排水系统就直接排到这个 大海里， 对，可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污染。那现在就是禁止商贩直接把这个供水系统，然后排到这个海水里边。 路边摊的那个就 现在都取消了。 陆地就是以前的情况下，就沙滩上烧烤吃什么，海里的鱼就可能闻到什么味儿，是吧？这一点确实是应该治理一下。另外说这个岛上的店家将会禁用一次性的塑料产品，那也就是最好就是大家就点够吃的东西，不要没事创造打包盒、塑料袋这种事儿，是吧？还有只有半数的酒店房间可以营业，所以目前不是说原以前岛上的所有酒店重新开放的，对吧？他们的审批是不是要更加严格一些？ 对，一定是要达到一定要达到这个环境部，然后旅游部还有这个政府三方面，然后同时认可。那目前有200多间酒店达到了标准。 现在目前就是反正是一部分，所以这个希望就是酒店的总数还有房间总数是减少的，所以大家这个预约就不但是强制进行，对您其实也是有帮助的，以防说走就走到现场可能真的没有地儿住。 然后另外呢，就是有很多美食的话题了。当然美食的话题咱们稍后有一个半小时好好说，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在休闲度假当中呢，美食是离不开的。所以呢，这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王倩你介绍一下，这一次总结一下，就是几句话简单的说说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后面三个时段咱们展开的说一说，先勾搭勾搭我们听众朋友。 首先呢，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到长滩岛的体验吧。就是长滩岛给我的感觉就是蓝天白云，碧海，还有就是白色的沙滩。因为治理了以后呢，就是沙滩非常的干净，然后整个岛上呢现在是不允许使用塑料制品的，我们买东西的话都是那种无纺布的袋子。我觉得这点就做得比较好，就是路边的有一些就是现在允许开放的小商店，它提供的也是那种无纺布的袋子，就是非常的环保。 就是反正就觉得是一个全新的样子。 全新的，对，全新的。 你以前去没去过长滩？ 我以前也没去过，这是第一次。 真的，但是第一次就享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环境。 对， 我想就跟你以前去过的其他海岛相比，肯定是最干净的，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它是刚开岛嘛。 我们印象里以前就是海岛，就是想到的是泰国，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对， 还有像塞班这种比较高大上的地方。 对， 但是提到这个海岛都会有我们刚才提到一些小商贩的这些摆摊啊，还有一些大家潜水就是不是故意，但是会多少有一些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对， 所以这一次从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严格的规定要求我们保护环境，可能就是在意识上面对我们有一个在度假休息的同时也保护这个地方的概念，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个你这次没有去，这个是为什么？两趟线都没有去吗？ 没有没有，因为有一些其他工作安排。 哦，你要说你没去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本来稍微就有点遗憾，但现在舒服多了。好，我们现在呢就是进入到一段广告和资讯吧，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们从下个时段开始和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一次到新年到底去长滩岛怎么玩，跟以前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希望您随时拿出手机，掏出手机的同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然后在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样子，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丰富的图片资料和视频资料等待你来开启。当然如果您对长滩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些问题，也欢迎您随时问过来，今天我们两位的嘉宾都可以做客为我们现场答疑解惑，欢迎听众朋友们的加入咯。那我们进入一段广告资讯和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我是苗山，稍后见。

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收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日的市集板块，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到新开岛的长滩岛去过新年。再次请出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好朋友，首先这位来自菲律宾旅游局刘佳，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佳。 哎，另外这一位来自旅悦传媒的王倩，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倩。 好，今天我们首先要开启这趟旅行的原因，是因为两位也是刚刚结束一趟旅行，因为呢也去见证了新开岛的长滩岛，所以王倩给我描述一下新开岛的长滩是什么样子的。 用一句话形容就是特别美，特别好。 千万我们不要一句话了，因为下面有三个时段，希望你用很多句话来描述一下，分别给我们感受一下，就是你体验的不同项目和它长滩岛的不同侧面吧。 好，因为一提到就是这种岛屿的国家嘛，就是沙滩上都有沙滩椅，然后这次我去看长滩岛的话，就是沙滩上就没有就那个沙滩椅了，就是为了环境，所以都取消了，不让摆了，这个对我就是感触挺大的，就是你望上去就是一片沙滩，特别美，特别好， 就简简单单，就是一个出大片的地方， 对， 这个就是直观上的感受， 对，直观上的感受， 有没有我们这次的行程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行程，我们在长滩岛上的行程，其实主要就体验了一些水上的项目， 然后呢？ 其实长滩啊很小，然后但是它又是开发的比较早，然后设施又比较完善，所以其实去长滩玩的话，你又可以就是如果只是想纯纯的体验它的这个碧海蓝天，那泡酒店这样也可以，那很多那个游玩的那个水上项目也可以，那逛吃也可以，所以就很多很多面都可以去体验它。 我想知道刚才那个比如说像政策里面提到了没有不能开展水上活动，潜水也包括在里面对吗？ 目前已经可以了。 目前可以了。 这次那今年去的时候已经玩了几个比较经典的水上项目。 那这一次的行程里面的水上项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你们能体验，说明我们的游客朋友去了应该也可以感受得到。 对，有几个项目，像海底漫步，水上降落伞， 你分别给我们讲一讲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香蕉船，还有就是水上的那个游艇，叫什么？快艇， 水上摩托， 对，水上摩托。然后那个摩托艇呢，就是我们女孩子体验的比较少。我们随行的一个男孩子体验了，就是那个女孩子驾驭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是。然后介绍一下就是海底漫步吧。这个项目呢，就是戴一个就专业的那个头套，然后下到海底，海底大概有 5米下去， 5米左右。然后我们一开始我下去的之前吧，就是比较担心，因为那个头套呢不是说密封式的扣在头上的，它是下面就是有一个空。下去之前我就想呢，这要下去了水上来怎么办，我就比较担心，但是就是真的体验了以后，就是担心就是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那个头套上面它是会给氧气的，所以下去以后是非常安全的，然后还有当地的就是教练会陪着你一起下去。 感觉你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这种 动的这件事儿的人，是不是、 还可以吧？ 真的？那为什么不体验一下刚才说那个摩托呢？我其实还体验过那个呢，当然我不是在长滩体验的， 是吧？ 但对于这种项目，我可能一天我会停不下来的去尝试。哎，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像泰国，我尝试过一个下面有个船拽着我，然后我整个人就飞起来。 哎，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个拖拽伞啊。 哦，拖拽伞就是这个。 对对 对, 对， 我就不知道它学名叫什么。 我们那个是海上降落伞、你的那个是在下面是吧？ 我那个是也是在上面啊，它就是刚开始是一个船拽着你，往你在上面。它为什么拽着你呢？它最后的时候它像放风筝一样把我放起来。 对, 对, 对, 对，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它会给你拽到水里一下。 是一样， 是是是，我们这个也体验了。 反正每一次就到海岛你会说、我要玩这个，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然后香蕉船是长滩比较特有的一种船的形式，就很窄的那种，我听很多嘉宾都给我描述过。 其实是一个类似于汽艇 香蕉形状的， 对， 香蕉形状的船。 然后呢 六到八个人一组会坐在， 对， 坐在 两边都可以坐。 六到八个人，所以是一个可以一个小团体进行一个集体游览的时候可以去的出海的一个船的形式。 对， 因为它比较窄，所以它会相对其他船要快一些，是不是？ 就是前面会有一个更快的小船，然后 快艇会拽着这个 拽着你一直在海上去各种各样的拖拽你。 我之前有一个很喜欢去长滩潜水的朋友，他说那个地方还有一个螃蟹船，也是很有特有的。 螃蟹船其实是菲律宾最有代表性的海上交通工具。 哦， 所以 我运输的，因为它四肢伸出去了，像一个螃蟹的形状，开起来会比较稳。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项目呢？ 就这几个项目呀。 刘佳，我跟你说，我要是你，我不能忍。就是你带他出去玩完了，回来就记住这么几个项目。然后其实那个从官方这边，刘佳有没有特别希望推荐听众朋友去那儿要尝试不能错过的一些旅游项目？ 其实长滩被大众知道的两点，一个就是最独特的、一个就是它的白沙滩了。那这个小岛全长7公里的，就有4公里长的这个白沙滩。那它的长滩这个白沙滩的区域分为S1、S2、S3。那我们说的 S 是指的 station， 就是1号码头、2号码头、3号码头。我们有一个那个图片，到时候可以看一下。那这三块区域是主要的这个白沙滩的组成区域。那最好的最漂亮的沙质是在那个1号码头的这个白沙滩，星期五沙滩这部分。那当地人叫它这个 powder sand， 粉末沙，就是说形容它的沙质像粉末一样细一样柔软。然后虽然是30几度的高温吧，但是你的双脚踩上去的时候并不觉得热，会是清凉的感觉。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长滩比较独特的景致。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夕阳了，它有世界上最美的日落。那倩倩也去做了一下我们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日落风帆。 我们也出海看了日落了。 好的，我看出来了，你们俩已经就词穷了，那咱们就看一段视频吧，让大家从这个视频当中了解一下菲律宾旅游的魅力所在，一起来看一首。 one in the Philippines. 刚才呢领略到了一些菲律宾的魅力之后呢，肯定很多朋友关注一下，就是这次长滩岛开岛之后，长滩岛到底和菲律宾其他的岛有什么不同。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官方的旅游局也解读了最新的规定，希望大家也是遵照我们的规定去管理，同时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娱乐设施我们可以通过图片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刘佳就说他提供很多图片，首先我们从这个长滩位置，从地图上了解一下长滩的情况。哎，刘佳同学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张地图吧，这应该是一个长滩岛的一个分布是不是？ 对，其实我就放了这是两张地图，左边这张地图就是说长滩的一个位置，长滩它是在菲律宾的中部，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小点儿的位置，再看可以看到吗？我的鼠标 可以看到，就是巴林海滩那块是不是？ 左边这张图可以看到吗？ 嗯，哪张图？你在试图，你动是没有用的。 你说的是左边这个蓝色的图是吧？ 整体的这是菲律宾的一个、地图。那我们看到中间位置上面写的长滩岛 Boracay， 那个小的一个点其实就是长滩的位置 啊、哦，是很小， 很小很小。它全岛的大概的面积只有十点几平方公里。 嗯， 那我们右边这张图是长滩的一个地图。 你接着说嘛。 对， 对，我们都好着急，你快过。这个图每次只能放二十秒，然后 看不到这个图了。 啊，你说。 对对对。那其实 你看大屏幕吧，那么大， 哦、 你不行，我的天哪！ 其实右边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了，刚才我说的三个比较明显的位置 ，Station 一、Station 二、Station 三这块的区域，这三个码头来组成的区域就是我们说的白沙滩的位置了。那长滩岛其实四周都是这个沙滩，各种沙滩有各种不同的玩法。那最经典的就是在这个一二三三号，就是这三号的这个白沙滩的位置。那白沙滩背后呢，这个布拉伯海滩是风力比较强的这个部分。比较适合去做这个风浪那个叫什么风帆冲 风 帆对。 嗯， 如果喜欢这种刺激啊，喜欢这种项目的水上运动的这朋友们，可以到这边去体验这个，去学或者去体验这个风帆冲浪。 嗯， 我们可以看到S 一就是一号沙滩再往左这周，就是它的几个沙滩比较宁静的地方。 我们其实之前也就是分享了一些图片啊，从旅游局这边，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就是在沙滩上我们可以玩哪些水上的项目。首先这张就是飞鱼，这个我们解读一下，这是怎么玩的？ 哎，这就是千千他们的， 这就是 像 是香蕉船，是不是 香蕉船？对、 这就是前面有船就拖拽着他们。 对对对 对。 啊，我好像这个、 照片里好像还有我。 对，好像是 被挡住了吗？是不是 第二个我在找的位置？ 那第一个人好像张俊啊， 不是， 不是， 好像啊。那应该你是不是在他后面？ 是当地的一个对，当地的一个导游吧，算是。 哦、 嗯， 我就看到好像你藏在他身后那个人。 对， 然后这个是一个靠什么玩的？就前面有个船拽着他， 对， 然后 有一个快艇拽着他。 哦，然后速度很快，是不是？ 速度很快。 哦，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张图片，拖拽伞，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项目。这个要取决于风力了，是不是要看每天的天气情况？ 其实不，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这个雨水，就是可以玩的。 哦，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受天气影响，因为当时我们那天玩的时候，海上还有点就是下雨， 下雨， 但是我们也玩了。 而且只要是 主要是靠前面那个船拖拽， 对， 然后它才能飞起来。 而且前面那个船只要就是速度够快，就 对，速度够快就可以 飞起来。 但我特别喜欢它下水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上次第一次体验这个项目的时候，然后那个船工就问我下船的时候你要不要玩点特别的刺激的，然后我问他什么，他说你想不想失身 wet your body， 我说想，然后他就把我下来的拽我们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在这个船上，就是那个降落伞，然后我们的那个下半部分都已经湿到水底了， 下半身好吗？ 下半身， 下半部分。 对， 就是对，我其实记得这个的精髓就是最后那一项， 对 吧？ 对， 而且是你有一种就是失重的感觉， 对的。 这是一个很刺激的。 原来你跟你的朋友也会有这种哈，因为我做这个降落伞之前呀，我有一个小小的担心，因为那个。听众朋友们也看到视频了哈，我就是稍微有点微胖，不是吗？然后我做这个降落伞之前，我有点担心，万一飞不起来多尴尬呀。后来我就问了那个导游，我说：“你看我这个体型，有没有影响？”导游说：“啊，没有问题。”然后后来我就放心了。 你还担心这个？ 对，我就有点担心嘛，因为跟我一块坐的那个女生呢，就跟刘佳似的，也比较瘦。我说我不要连累了别人呢。后来最后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也是下半身都湿了。后来我当时想，哎呀，会不会是我太重了？给砸下来 了， 对对对，听刘佳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啊，不是我的问题。 但总体来说，这个是一个安全系数挺高的哈。 对，安全系数挺高的， 挺适合就是哪怕不太擅长运动，或者是水上运动或极限运动的朋友都可以尝试的一个。 对， 游乐为主， 对 吧？ 游乐为主。 好，啊，咱们看一看，这个是海底漫步。我们刚才那个王倩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大号的浮潜，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像，其实更准确的说，像是另一种去体验深潜，因为它是有供氧的嘛，浮潜是没有，只是一个那个面镜和一个呼吸管，没有供氧嘛，而且只到水下那个管的那个深度，不可能下到五米，这个是有供氧的这个过程，所以你就是相当于深潜背着那个气瓶， 这个要不用。接受特别复杂的培训是吧？一个简单的说明就行了。 对，简单的说明。 然后 在下去不用，在下去之前呢，就是，教练会告诉你一些手势，例如你不舒服啦，我要上去啦，就是停止，他会告诉你这些手势。就如果下去的话，你感觉到身体有什么不舒服，通过手势来告诉教练，他就可以帮助你是上去啊，是怎么样的。 对，就是最主要的记住了，因为它是下到水底下是有一个台阶的，一步一个台阶的时候要做一下那个耳压平衡，耳压平衡也是潜水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 下面还有台阶呢，那真的是漫步啊。 从船上下去，就一步一步 有一个 从台阶上走下去。 那个衣服不换怎么？ 就穿个，我们是穿的游泳衣下去的。 我穿的是比基尼。对，到时候 哦，你身材还好。 然后当时就是那个底下的潜导会给你那个一些那个小鱼喂鱼的鱼食，然后很多鱼就踪过来了，很多漂亮的珊瑚鱼，然后拍出照美美的。 但是我现在要提示大家一下，就是开导以后就不让再喂鱼了。 这是一个跟以前相 比，因为我们下去之前也说了，说要拿面包啊喂鱼什么的，然后导游提示我们，就是开导以后就为了生态环境嘛，就政府就不允许再下去再喂鱼了。 这个人还挑了个美美的比基尼。哎呦， 身材好的小伙伴一定要展示一下吧。 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也是分享了去长滩岛潜水的一些经验，然后他就说有一次他深潜到那个有一种去这个叫什么说沉船里面一个主题的潜水，他当时说为了拍出照片美美的，所以呢他就觉得那个衣服太丑，他要光着腿下去，结果回来说整个腿都花了，就怀疑会有鲸鱼跟着他，因为都磕破了，因为你知道那种废旧的船总有一些铁钉啊那种都会刮到身体，他说我腿都废了，以后再也不会为了拍张照片光着腿下去了，好危险。但总体来说这是体验，但刚才王倩提醒的这一点大家注意，在长滩这次去旅游的时候，在水下运动和活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带着什么鱼食啊面包下去来招揽鱼类，这个是会被罚款。 还有一个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导游也提醒我们了，就是下水的话一定不要抹防晒霜，对海水也会有污染的。 防晒霜也不能抹。 对， 反正就是纯天然才好哈。 对， 我们再看还有一个什么项目，照片里面叫美人鱼。 对，这个也是在长滩比较独特的一个项目。因为其实很多人这个项目是有两种玩法，就是第一种就是像这样带着他的这个美人鱼的这个尾巴去体验一下，去拍拍照啊，另外一种是考这个美人鱼的证，其实有一个证书是可以考来的。对，那我当时只是因为我的时间的原因没有就是时间去完成他这课程，这个课程大概是2到3个小时，那我只是就是拍了一个照片而已。 对于你来说就是为了凹一个造型因为我不知道吗？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其实难度很大，因为我们习惯了这个腿就是岔开踩水， 要分开。 对，你突然并在一起，我会觉得我会往下沉。 但是那个叫就是那个 instructor 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凹造型，怎么样去摆，但确实也很难了。 哇，突然觉得我也好想学一个这个。 但是拍出来照片美的呀， 真的，因为他时间就2-3个小时，比考潜水证那个分几个级别的那种省时间多了。 但是如果是学完他这个美人鱼证书的话，是需要有一个像是自由潜之前学的一个那种过程，需要下到那个水里面的。 你说像我们这种， 我只是在水上。 你说我们这种零基础没有潜水的人还不能学这个？现在 我们就拍拍照片凹个造型就好 了。我只能参加你那个10分钟的课程，不能参加那2-3小时的，就是它是有门槛的， 对 吧？ 对， 也对，就我就觉得要我就沉了，你光靠手扑动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行。 但是体验一下美人鱼的这种感觉， 我很想体验，但是我就怕栽下去。好，就再看看，哎，这是你们刚刚说的香蕉船了，这应该是刚才那张图片的侧面对吧？ 对， 这个船能装这么多，刚才从正面看不像一个这么大的样子。 这个香蕉船有大有小。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就是他们给我们安排的这个船比较大。

最后落点是不是白沙滩呐？ 对， 哇，真的超美的。很多朋友其实都很关注，就是其中啊，虽然我们这个视频呢，就是现在是最新的，所以呢，由于传输的原因，它没有清晰度那么高，但是还是能可以看到它的水沙池白， 嗯， 就是人间仙境的感觉。所以，你们 所见即所得吗？如果你要去到长滩岛的话，就是视频里显示的一切，就是你到长滩岛看到的一切， 肯定会更好。 对， 因为就是无论是多么。是多么贵的摄像机还有照相机都无法像肉眼一样呈现眼前的美景，是吧？应该说是这样的。然后刚才可以提到的，在视频里面提到的一些景点，是不是刘佳给我们细数一下？ 这个视频里主要就是在这个白沙滩的最精华的位置 S1 这个位置去拍摄的。嗯嗯，那我们刚才看到 S1， 咱们再看一眼这个地图啊。okay. 大家就知道了 S1 有看到吗？中间那红色的三块最左边 一号码头， 一号码头。 我们说的 S 一、S 二、S 三就是 Station One、Two、Three 这个意思，分别是三号码头。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S 一就是一号码头的位置。 对对对， 一号码头的位置也就对应的白沙滩的位置，对吧？ 其实是白沙滩，这个4公里的白沙滩是由一二三这三块地方去组成的。但是我们说一号码头、嗯、Station One 这块沙滩，这块地方的沙滩沙质是最好的， 嗯， 是最柔软的， 嗯。 而且它，我们刚才看到视频里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俯瞰上来是圣母礁岩嘛，然后就是、嗯、到白沙滩的一个最打卡最经典的一个地标， 嗯， 那它就是一小块一个这个圣母像，然后当地人就是为了 自己的信仰嘛，也是，嗯， 然后退潮的时候可以爬到这个向上面去，有一个小的楼梯，然后可以俯瞰整个白沙滩、 嗯、 整个的远观的一个景象、 嗯、 比较满意。 嗯， 嗯，如果您觉得刚才没有看过瘾，我们其实还有专门的白沙滩的一个视频，是吧？可以给大家一起看一看。 对的对的。 然后呢，这个新长滩这三个字是不是代表了白沙滩的那个视频？ 是的是的 对不对？ 其实是也是我们的游客也是刚刚闯过来的，然后并不是后期剪辑，就比较真实的还原了现在这个白沙滩的样子。 这应该就是一个随手拍视频，一起来感受一下白沙滩的魅力。哇，真没想到随手拍还有音乐配呢。看看镜头里有一点晃晃悠悠，就知道它的真实度了，就是真正的随手拍，然后对焦有时候对不是很清楚，但是它确实还原了这是目前的一个现状，最新的情况。沙滩上人也不多，因为对于游客的接待量，刚才我们也说了，每天是日线1.9万人的啊。哎，这个1.9万人，我想理解一下，是保持岛上不超过这么多游客，还是每天进岛不超过这么多人？ 就是每天在岛上的这个游客的数量是， 就无论是每天进来多少人，保证，比如说这么说吧，现在岛上就是出来玩的人，昨天来了10000人， 嗯， 今天早上也走了9000，现在第二天能进入的人只有9000了，对吗？ 不是18000吗？ 不是， 你又走了9000呀？ 对呀， 岛上还剩1000人， 哦，对，好，咱们这么说吧，岛上有19000的配额， 嗯， 昨天咱来了19000人，今天早上起来走了9000人， 嗯， 然后第二天走了9000人之后，只能再有9000人补进来，对吗？ 对， 就是不能超过恒定的19000人的人数，对吗？ 对的。 哇，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量啊。 它是通过酒店预订这方面来控制的， 哦， 我觉得是，嗯，因为你没有酒店预订，你是上不了岛的， 相当于没地儿住。 对， 所以我搭帐篷在那住这件事儿是不可能的了，是吧？ 对。 哦，这是一个好办法， 嗯， 真操心，还给人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呢。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白沙滩的一些视频，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些美丽的图片，和我们分享一下在那儿旅游的好去处。刚才说了的就是玩的部分，咱们现在看看住吧，住怎么样？是不是？ Okay. 我看有一些，既然说酒店这么紧张，首先这个是住的部分吧，应该是酒店里的一部分，对不对？ 哦， 有大屏幕不看，这两个也是。这是哪里啊？ 嗯，这个只是我就是放了一张照片，是其实是想说是吃的部分 啊，这吃的餐厅啊。好，那你忽略掉这个我要点开的意义。风筝冲浪刚才没看，看一眼吧。这就是很多人当地说去菲律宾，就玩风筝，就是这个吧，指的。 风帆冲浪在，对，在它的白沙滩的背面那个沙滩，那块区域， 这应该是个训练基地吧？我觉得是。 每年都会有这个风帆的比赛呀，都会在这边。 我身边很多喜欢潜水的朋友，他们就是比如说，潜两瓶，第三天就去玩一个风筝。或者这一季专门来风筝，然后中间会找两天来潜一个水，就是这个好像是极限运动不分家的几个项目当中的几项。 对的对的， 嗯，然后我们 再，而且我下次去长滩就很想学一个这个证， 风筝吗？ 对， 这个要考证吗？ 嗯， 对，是一个。 我看，因为我回来的路上路过这块了，也看到这个了，然后他们好像还有自己专业的赛道，就是不能滑到别人的那个道去。 嗯。 嗯， 我觉得飞起来在海平面上就好酷的感觉。 你轻， 对，你好飞， 身轻如燕，你也特别好飞。 对， 我像铅块一样。 据说很难的，这个学这个过程， 对你来说一切都不难。 OK， 首先你有这个先决条件， 对， 是吧？就是出完了差，晚上你就溜达了。再加上你又身轻如燕，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看深潜的部分，这也是很多人去长滩必去的项目，就是去专门 潜水。这个是我上次我的那个潜水执照就是在长滩去考取的。其实长滩是一个考证啊初级潜水特别特别好的地方，然后性价比也比较高。那我的潜水翻 dive 就是在那。 你那个级别是什么？ 初级 OW 的第二级是什么 了？ AOW 好多人就说对于玩的人来说就够用了， 对 吧？ 就够用了。 AOW 主要是看你的积累的评数，然后潜的次数。 你既然说到潜水了，你给我补补课。之前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问过，对于潜水呢很多人感兴趣，但是并不知道怎么考级，然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你给我们讲讲呗。比如说 OW 课程需要的时间， 费用要介绍一下。 菲律宾在费用方面是相当有优势 的， 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是想考潜水执照，主要是 OW 和 AOW 这两个级别。那首先OW 需要学的课程是理论课，你要先考试考完理论课，然后一天的理论课，一天的泳池课，然后两天的这个海上平静水域，就是我们在海底下这个潜水的这个练习。那基本4天，如果你的时间不够那么多，其实压缩到3到4天，基本有的教练也是这样可以完成的。那3到4天的这个学习的课程就可以考取一个这个初级的OpenW 派 D 的这个潜水执照。 嗯， 那有的人也是把 OW 和 AOW 一起学下来。 AOW 是在你 OW 学完之后，那再有2天的课程是把升到 A。 对，那我当时只是想多积累一下经验，想考就是刚刚考取之后多练习一下，然后想多体验一下，所以就没有着急去把 A 升掉。 但原则上升要比单着学要省时间，对不 对？ 对， 省时间 也会省钱一些吗？ 我觉得会省钱。 对，就是少时间就一定会省一些钱，是吧？ 对的，因为你想，你节省了，你再 travel 到目的地去这一个成本嘛。 这个有没有对这个气瓶数的要求？ 你是指就是 升级别的时候？对对对。 还没有没有。 哦，从 OW 到 AOW 没有 要求，就是你必须 有 满 对对没有 多少瓶啊。人家专业的人都说，哎，今天游了几瓶啊，是吧？都是这样说的，是吧？ 今天浅了几瓶， 这样问好专业。 浅了几瓶， 对，今天浅了几瓶，你看学还没学会，到我这只能是游几瓶。哎，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悬崖跳水，最后这个比较刺激的一个项目啊。 对。 然后这张图片，这个应该是， 这是你们住的一个酒店的照片， 对 吧？ 哇塞，你们这次住了这么好的地方， 这是 项目对。 嗯， 哪里是泳池，哪里是大海啊？ 前面这是泳池，后面那个是大海。 那我觉得在这种地方，真的，我现在理解你了。就是，要是我什么也不想去参与，真的，我觉得就躺在这儿就挺好的。 对对对。 哎呀，真是，哎，我们都沉浸在这些蓝色里。然后看下面这张图片，这应该都是跟住相关的。这个是某一个酒店的门口，是吗？ 这也是我们住的酒店， 是你们住的酒店啊？ 这是我们同行的一个小伙伴，用他的无人机啊，飞向天拍的。 哎，提到无人机，就是菲律宾对于无人机的拍摄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对，尤其是长滩，这要求比较严格，你需要提前去申报。像无人机啊，或者我们一些媒体朋友想去采访啊，那些大型的设备啊，那比较严格的有这个要求。 像你们这次都有提前有报备是吧？ 提前，即使很小的那个水下相机。 哦，水下相机都报备了，因为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就是哪怕不是媒体，但是很多人都希望拍出美景，甚至拍婚纱照人都希望自己拍。怎么拍呢？俩人穿好了衣服往那一摆 pose 之后，把无人机飞出去然后拉近，就要那个感觉。所以到长滩也是一个很多去拍婚纱摄影的一个目的地了。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要提前做报备哈。怎么报备啊？这个手续官网上是有一些程序的吗？ 它是需要在你海关， 在海关就要报备。 对。 哦，提前我可不可以申请一些居？ 提前需要申请。 提前在网站上有没有这种可以许可的？哦，也是可以的。就是你会说你用多久，你会飞什么高度，都会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对，他你报备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次媒体团，那我们需要有采访啊，有一些拍摄，那他主要是以目的来去接受你的这个要求。 嗯，千万要报备啊，不然到现场抓着了，可能给您这个打上黑名单三个字，下次您就不能来了。 对， 好，看看继续看图片，另外的这一张，这个是哪里啊？这是应该从，这是从窗户里往外拍的吗？ 这个也是酒店，然后那个我们住的酒店呢，有一个就是泡沫 party， 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就是照片里边这个， 对， 都是泡沫， 是 那个泡沫机打出来的泡沫。 我说我们还没下雪，哪儿下了？ 对。 对，因为倩倩跟我说她在当地的时候参加了一场泡沫派对。 对， 然后给我看这个图片，我就说好美啊。 啊，就是因为就是当天嘛，上午就是有点下雨，你看那个天气好像不是那么好，有点乌云。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就都是泡沫。 我们其实不想看外面，我们想知道那个泡沫 party 里面都做了什么。 它这个泡沫呢就是打在这个泳池上，大家也看到了哈，这是那个无边泳池，然后呢有泡沫打在这上面，然后这个泡沫很轻，然后有风过来的时候呢，这泡沫就随风就飘走了，非常的美。 这是一个室内的 party 是吧？ 啊，室外的。 室外的呀。 对，这是你看无边泳池下面那个是啊。 哦， 其实在菲律宾都很少有我们室，就是中国这种室内的泳池了，一般都是在外面。 你看看他那个表情，我们菲律宾很少有室内的泳池。 因为我是在游泳，是在室内的泳道，那种专用的泳道是游惯了。然后我第一次去菲律宾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到处找啊。但我在去长滩的时候，我说我想游室内的那种专业的泳道，然后人家告诉我没有，只有户外的。 人家说你这个要求真的很少见，是就我们这种纯天然的你不喜欢， 对对对， 去找那种人造的。就但是怎么说呢，就是选择很多，但并不代表人家就是不符合标准。很多的泳池也是符合这个国际泳联标准的一些泳池。 对， 所以对于专业选手来说，你千万不要拿这个不专业啊当理由和借口。哎，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下面应该欣赏一首歌曲。听一首歌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再继续。下个时段呢，就要分享更多的视频和图片了。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去新开岛的长滩岛过新年，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广播节目，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视频了。另外呢，在一直播平台和微博上，欢迎您随时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稍后见。 我们还在一块，我在

我是刘佳。 另外这位来自旅悦传媒的王倩，欢迎。 大家好，我是王倩。 好，刚才我们看了白沙滩的细腻之后，现在一起来看看它的日落又是怎么样的呢？哎，刚才你给我发的那个最新的视频咱已经播过了哈，那现在就一块看看长滩的日落吧，看看夕阳西下的长滩岛又是怎么样子的呢？这个是个延时拍摄应该是吧。看到视频当中的画面，感觉就是风云变幻的样子，这就是夜幕下，哎，不到夜幕，就傍晚时分的长滩岛。刚才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图片还有美丽的美景，然后下面我们就继续看一下啊。刚才分享了玩，是不是先咱们这个时段先说说吃吧，因为一到这个时间段又是自我互相伤害的好时段，你知道吗？六点多钟就是越吃越饿，然后越说也越饿，咱们看看长滩岛有什么好吃的。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反正今天之前采访很多嘉宾都说有几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有几个大市场，有白天开的，有晚上开的餐厅，还有一家希腊菜馆好像特别的火，是不是？ 对对对。 那对于吃这个话题，首先两位分别给我们分享一下。 就长滩它有一条这个叫商业街，叫 DMO。 那 DMO 我们刚才在地图上看到，就是在 S1、S2、S3 这个背后的这个位置。这条商业街其实有点像我们的 夜市吗？是吗？ 有一点像鼓楼后面的那条什么 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对对、 哦、 但是也不能那么比，但是就是 没有院子呀， 是一个露天的，但里边星罗密布的各种美食餐厅，各种网红的这个餐厅。 我觉得这种布局其实在东南亚比较常见，我觉得它更像那个柬埔寨县立市的那个什么 Market Street 的那一块，就它比较密集嘛。 对，那基本就是到长滩的客人一天要去很好几次，至少一次的地方。但 就是基本有很多人是每顿饭都在那儿解决，是吧？ 对的。 这个是一个就是晚上一擦黑就会关吗？ 不能说全天24小时都开，但是一些商店商铺到基本到10点多就会关了、 哦、 但是酒吧会开。 那就说说吃吧、嗯、在那儿能吃到什么好吃的。 嗯在长滩其实除了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吃到当地的菲律宾的美食之外，然后也有这个美餐、西班牙餐、希腊餐。 对，因为很多的欧洲游客去那儿旅游嘛，所以一定很地道。首先你盘点一下你们菲律宾菜到底是什么菜。 我们菲律宾菜 OK， 我其实我放了一张图，就把所有的可以吃到的、因为其实那些其他世界美食我们在很多地方也都可以吃到，我只是专门罗列了一些去到菲律宾或者到长滩一定要吃的一些当地菜。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一定要试的一道这个牛骨汤。 牛骨汤， 对， 牛骨汤我看这也是网红打卡地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可错过的部分。 牛骨汤其实算是菲律宾的一道国菜，它是用这个牛骨牛筋去熬制成的这个汤。然后这个汤基本一份的这个容量大概是500 peso， 500 peso 相当于人民币除以七的概念。突然卡住了。 天哪，你的数学 也70块钱，大概70块钱。 嗯， 我有点为你担心。 这一份可以大概2到4个人去分。基本的里边的口感就是很甜美，用很香甜，用这种去形容吧。 说到吃，为什么就词穷了呢？ 因为找不到一个词去形容它好吃 啊、 没有词能形容它的好吃。 这张 所以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尝试一下。 这张图片简直就是，哎呦，太多种了！你挨个给我们细数一下，从左上角开始，那是什么？ 这是菲律宾的这个 barbecue 烤串呐、海鲜呀、然后到下面第二张图是其中一道比较有特色的菜，叫 sisig。 其实它是用这个猪脸肉，对，然后去熬，先是去蒸，然后再去炒，然后配合当地的这个一些 就是佐料啊去做成了这种口感的， 人家当地叫香料，怎么能叫佐料呢？就这么不洋气。香料还有特别的配方。 对它里边有放了除了是猪脸肉之外，放了是这个鸡的，这叫什么， 不难为你了，说第三张图。左边就竖着的第三张， 对， 海鲜， 对，海鲜到了当地，到了长滩一定要不容错过的就是当地的海鲜。 这个是海虹哦，看上去还有螃蟹，还是 螃蟹和这个扇贝， 还有一些贝类。 对，它是做了当地的这种做法，比较是口感偏甜，但是如果游客这朋友们比较喜欢，可以到当地的这个中餐馆去加工你自己喜欢的口味。 然后呢，这张图片的横着数的第二张，这应该是个鸡尾酒吧，有小雨伞。 这是当地特别有名的一道甜品，叫 Hello Hello。 它 Hello Hello， 对， Hello Hello 的在菲律宾语的意思是这个混合，就是底下是刨冰，上面是就各种这个椰料啊，各种这个水果冻，然后去兑成了这样一个夏日甜品。 我想知道那个紫色的是什么？ 是 香鱼吧？ 芋头？ 不，芋头， 芋头。然后呢，右边的这个是鸡排吗？还是鸡翅？ 烤鸡排。 然后 当地的一道，对，比较有特色的一道菜。 然后旁边这个是烤猪类，对吧？ 对，猪类。 这个猪类也是对于西方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比较有特色的美式吃法。然后猪类上面的这一道 是，就是我刚刚说的牛骨汤。 哦，这就是牛骨汤吗？看着挺鲜的样子。 那上面那个是烤乳猪，烤乳猪也是，对， 还有烤乳猪呢。中间的这个为什么把一个饮料放这么大图？ 这个是芒果冰沙拉 ，mango shake， 到长滩一定要喝的，超好喝。 因为芒果新鲜又是鲜榨，对吧？ 对， 而且当时的那个比较清凉，然后那个当地的这个在这个炎热的这个太阳底下，然后喝上这么一杯。 芒果冰沙， 对，超级超级的甜， 去暑。 对， 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些卖芒果干的地方。哎，我怎么经常买这个七弟？这个 对，很有名的，在菲律宾。 在北京也经常可以买得到。 可以的。 哦，我就在楼下那个超市老买这个。我当时想，三弟是立体的，七弟又是。这个是菲律宾特产，对吧？芒果干。 就是到了长滩可以买一些这个伴手礼。 Demo 来了。 Demo，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Demo 的样子基本就是这个样子，一条主道的街，然后街道两旁是各种的酒吧呀，然后餐厅啊，小的这个小商铺啊。对， 非常有当地的特色。 这基本上就是买的玩的逛的， 对， 都可以去 上。 然后这就是吃的部分，还有什么特别的特色？我记得刚才我们说了，有几个朋友跟我说那儿特色希腊菜。 有一家就特别有名的这个餐厅，就是它的这个火焰铁盘。对， 为什么有名？好吃吗？ 网红餐厅了， 网红餐厅 就是有噱头，有意思，看着挺热闹的，是吗？ 对， 味道就那么回事儿，是不是？ 味道还可以。 他进行了简单的思想斗争，然后最后说了句还可以。好，我们就看看还有一些图片和大家最后一块分享一下啊。刚才分享了有住的地方，然后呢，我看看这里面还有这张图片是没看过，这是酒吧，对不对？ 对。那基本现在的，因为沙滩上不可以去晚上开 party 啊，这种之前长滩的夜晚就是很热闹啦，然后会在沙滩上有这种现场的表演呀，乐队的这个表演，那现在基本就挪到那个室内。 所以就是， 但是其实这样在室内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感觉的。 对对对， 因为窗户外面就是美景嘛。 对， 然后再看看图片，还有一些还没有分享的。这个部分，这张图片啊，这个是沙滩上啊，现在这种椅子已经没有了，是不是？ 这个是酒店私人的沙滩，这个酒店还是允许摆的，但是摆这个沙滩椅的话，要离沙滩30米以外才能摆。是有一个规定的。 公共沙滩上已经没有这个了。 对，公共沙滩是不让摆的。 哦， 这果然是够距离才行啊，后面这就是酒店了。 这个好像也是你们住的一个酒店。 对，这个是我们住的酒店。 哇，你们住的这几间都不错呢。这个是你们住的酒店的房间里啊，不想出门。哇，这是螃蟹船吗？ 对， 这就是螃蟹船啊。 对，这个是螃蟹船， 有两个大大的翅膀 啊。哇，一看到这个就想到那个广告语，椰风椰风挡不住。这是刚才我们视频当中就可以看到的这个日落的样子，就是螃蟹船在， 对， 是吧，长滩岛日落的样子。又是螃蟹船是当地最有特色的一种船只的形式吗？在其他地方应该是很少见的，是吗？ 你指的其他地方是 菲律宾，其他的地方应该可能也有，但其他国家、 都是 这种 整个全菲律宾， 但其他国家就是不是就不一定用了？ 其他国家就不太清楚 了。看个 SPA， 对，菲律宾的 SPA 其实也是非常有名，很舒服的。那在长滩比较有特色的一个 SPA 叫热石 SPA， 那还有精油 SPA， 这两种，价格。又很便宜又很舒服，所以到长滩岛也是一定要体验的。 尤其新年的时候到这儿就是 放松 比较适合全家人一块儿去嘛。所以我觉得长滩岛是一个为什么适合全家过新年的好地方，就是孩子可以往沙滩上一放，反正每天就限流这点人，丢也丢不了。养孩子现在也比较贵，也没人要。然后老人就可以比较舒适的，不需要走太多路，因为这个长滩岛又不是很大嘛，对吧？ 对， 整个沙滩连起来也不是很远，散步，然后欣赏一下美食。然后呢，就是年轻的夫妇俩到那儿度蜜月，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是日落的另外的几张图片。 这个是日落风帆，也是到长滩必体验的一个项目了。就是到日落的时分的时候，会坐着这个出海去坐着这个螃蟹船去追逐它这个夕阳西下这个日落。当时这个船只是靠风力去吹动它。千年其实当时有体验这个项目。 对，但是我们坐的不是这个帆船，我们坐的是就是还是这种螃蟹船，但是也看到了，远远的看到了这些帆船。 这是另外一张，这也日落风帆，对不对？ 对。其实这个长滩日落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日落时间很短了，就是那个4:30大概到6点这块，然后每个角度每个时间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日落的景象。 我突然想起以前茱莉亚罗伯茨演那个电影的最后一站是不是这里， Eat, Pray and Love 的最后一站，好吧， 不知道。 来看看这个，同样是 会大朵的这个火烧云。 这是火烧云啊。我以前只在课文里见过。 这次让你看到了图片。 对， 什么时候有机会去看看真的呀。 对，太好了，真的应该很期待。尤其在开岛了之后，很多人都一直憋了一股劲儿，但是一直在盘算着什么时候才能开岛去现场感受。这个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你的同伴的一张照片，我好喜欢这张照片。 是吗？我倒没注意啊。你是看他发的吗？ 对对对，也是日落风帆的时候，他应该也很喜欢这个景色。 看就这张图片，哇，这个身材简直了， 这个身材简直了。 感觉你知道吗，就以前海岛不是一个我特别想去的地方。因为那个是暴露缺点的好地方。 感觉特别吃亏， 特别的。看，同样有很多日落风帆的图片， 这不同的时刻都很美。 千万不要说你们俩就在图片面前就感觉自己被冻住了， 就好怀念那时候 对 去看的那个景象。 对，看到这图片就想起当时的自己。 哇，这是刚才我们看到一张图片了。然后还要提到的有一些特别特色的玩法，比如说直升机环岛游。 如果想整个看一下这个长滩的面貌的话，推荐大家去玩这个直升机环岛。那这个项目应该也算是长滩最贵的一个项目了。就是这直升机上可以坐1到3个人，然后一个行程下来有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你可以看到整个全长滩所有的面貌。 这个要提前预约吧？ 需要。 哦，然后我们还有一张图片，这个是嗯， 对，到长滩都是 韩吗？ 这是那个那位氧气美女， 对，陈意涵， 陈意涵， 为什么有她的图片？是因为这里是 她 喜欢， 对，她之前去三十岁的时候到长滩过了三十岁的生日，那她有做了五件疯狂的事，其中一件事就是辫子头，其实这个辫子头，在长滩也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这已经是一个疯狂的事情了。 她。其中的一件事是这个 哦，好，其他我们就不听了，可能都是限制级的。但是辫子头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对对对， 是吧？ 因为把头发编起来会比较凉爽嘛。 我想知道这个辫子头在当地有没有特别的讲究，就不同年龄段啊，然后不同年纪啊， 不同的这个编不同的这个编法的形状，可能它会根据你头型啊。可以单独编出一侧，或者把整个头发都编起来。 就人家那儿不流行梳起来，人流行编起来，是那意思吧？但是也并没有特别多禁忌，是吧？ 对， 让随意，让自己开心就好。 对，你到了地貌上看，你会看到每个小女孩，每个姑娘都是编着一头的这个小辫儿。 哦，感觉你到那儿旅游的时候，如果不配合人家编一头辫子， 哎呀， 非常的违和，是吧？那个王倩这次旅行的时候有尝到什么特别的美食吗？ 嗯，美食就是我提一点吧，就是菲律宾的美食就是这特点嘛，口味，咱们就是国人去了应该还是比较能适应的。 嗯， 他们以偏甜或者偏咸为主。 嗯，就是有味儿呗。 对，然后以烤的东西为主，烤猪排、烤鸡翅、烤鸡排都是这种类型的。然后我唯一印象深刻的呢就是芒果冰沙。 Oh.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芒果冰沙都是有灵魂的，特别的好喝。如果说你要是去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 每一杯芒果冰沙都是 灵魂 的， 说的好深厚啊！这个， 因为它上的时候会非常注重这个冰沙的这个样子，会给你摆一朵花，或者把这个剩余的芒果给你搁一个造型放在这旁边，非常漂亮也。然后喝起来非常可口。 嗯， 我是觉得口感不像我们国内就是喝的。它比较纯正，它是80%-90%都是芒果了，只是兑了一点点冰和牛奶再进去。 因为那去热带，我们不尝水果或尝水果制品，那就没有去热带的感觉了，对不 对？ 对，就热带它最好的特点就是丰富的水果的品类，还有它的优良的口感，那是不可比拟的。 对， 所以现在呢，就是全新的长滩又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相信更多的朋友呢是想去长滩去看一看的，去过的朋友可以对比一下之前。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到了长滩之后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咱们能够让自己的假期快快乐乐平安的度过。另外最后一句就是刘佳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我们现在要去那儿旅游有哪些注意事项要注意，然后要办什么手续。 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说的，一定要注意持有酒店旅游局授权的可以开放的这个酒店的订单才可以上岛。 嗯， 那上岛之后也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新出的这一些环境的这个保护的条款。 嗯， 比如不要去乱丢垃圾啊，不要去这个破坏它的生态环境。 另外这个签证现在去菲律宾的签证政策是怎样的呢？ 目前签证需要办这个旅游签证，那旅游签证基本是可以需要1-5个工作日可以下来的。 嗯， 那这边还有一个比较便利的这个签证条件，其实可以提示给我们的游客朋友，如果您持有几个国家的这个任意一项这个签证，比如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或者申根的有效签证，是可以免签到菲律宾停留7天。 哦，免签7天，可以，7天够了。一般我们一周到那是够了的， 对， 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我经常也是，看到这个比较心动的这个机票，我就 说走就走的旅行， 说走就走。对， 但是说走就钱，别忘了把这个酒店预定好哈，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千万别订了去酒店没订，您买了机票，结果一下飞机不让您上岛，这个就完了。好，希望您呢就是享受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更多的去长滩的一些新选项。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计划新年去哪儿过的话，也许长滩岛就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目的地。再次感谢今天有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旅悦传媒的王倩做客节目，感谢菲律宾旅游局的刘佳两位。希望呢两位在未来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相关的